各位棒球迷，早安晚安，我是阿杜凯。今天要来跟大家聊聊的球员是岳家三兄弟中的老妖岳振华，2019年中华职棒选秀会的榜眼。当时年仅18岁的他，就随哥哥的脚步踏入职棒的大门，也已经连续打过两届的总冠军赛，并在2021年拿下人生第一枚的总冠军戒指。那么废话不多说，直接一同来看看岳振华的棒球生涯吧。岳振华出生于2001年1月29日的宜兰县，身高180公分，体重85公斤，和哥哥东华相比，体型和身材都稍微壮硕一些。与大哥年纪差快6岁的岳振华，常常到球场看哥哥们比赛，而队上的总教练也注意到岳振华这名人物，便建议他随大哥的脚步踏入棒球世界。岳振华因此从韩西国小转学到了三星国小，也正式拉开他进入棒球世界序幕。国小与国中，岳振华都在家乡宜兰度过，而且国中时期运动能力非常出色，两栖部队的他最快球速能够达到138公里，同时代表三星国中出席多项赛事，而且都有不错的成绩。因为岳振华大哥岳东华曾是古堡加上主力球员之一，天赋不错的他也涌出进入新北强权的念头，最后也成功考进了古堡加商棒球队。岳振华在高一的时候参加了巨人杯，结果岳振华一鸣惊人，靠着7×14的打击率拿下打击奖与功劳奖。优秀的他马上在高一就获得总教练的爱戴，将他带进了2016年的黑豹旗之中。不过小高一的他展现出深色的模样，在四强赛开始以前的11个打数中，仅打出2支安打与3分打点。不过岳振华在八局下半的时候，队友率先打出3垒安打，岳振华缠斗了8颗球之后，选到了4坏球保送，让下一棒的打者有机会继续进攻。可惜岳振华在四强赛仍表现深色，最终止步于四强赛。之后虽然参加了高中棒球联赛，不过打击火力仍处于低迷的状态。虽然打击低迷，但岳振华在金龙杯上展现投手方面的天分，赛会中共计拿下2胜，同时以零防御率的完美成绩帮助古堡拿下冠军。另外，他也拿下投手奖殊荣。2017年7月14日，岳振华以第一顺位的身份与中信兄弟签下一纸合约。小弟岳振华毕业后的动向也更受到大家的关注。大哥的签约或许激起了岳振华斗志。高二开始，岳振华在各项大赛中逐渐获得聚光灯的焦点。先是参加黑豹旗大赛，在32强赛中面对到东石高中。在那场比赛，岳振华敲出2支安打，其中一支安打是帮助球队打下2分的安打。原先岳振华是被设定为外野手参加这次黑豹旗，不过在八强赛之际，岳振华仍被推上火线，在担任先发投手的 6.1 局内主宰整场比赛，让大理高中的19个出局数当中有7位打者挥到空气出局，直到7局下被首名打者打出2垒安打，解决掉下名收打打者取得1出局后，被总教练换下场休息，仅因为队友的爆头失掉1分的分数，整场比赛共计投了 6.1 局，送出7-4-3振，被打3支安打11分，堪称完美的表现。冠军赛上岳振华的表现非常惨淡，不仅打击上5-0脚白卷，而且在突破僵局制的时候还一棒击沉。尽管岳振华的表现开高走低，在杯赛结束之后，振华人带走最佳指定打击奖的殊荣。岳振华在黑豹旗之后越挫越勇，在全国高校棒球联赛中，岳振华因为髋关节有伤的关系，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多数以代打为主。不过第三阶段开始，岳振华的状况绝好掉，投打状况都好，他帮助古堡灭火，同时也点燃了球队之中的攻势。甚至在对战强敌平镇高中的比赛中，主投6.2局没有任何失分，封锁平镇的攻势。第四阶段的冠军赛中，缴出单场4-3的好表现。最后也拿下赛会中的野手 MVP， 外加上最佳指定打击的奖杯。岳振华在高二开始在各大杯赛中发光发热，也因为如此被选进了亚青的中华代表队。只是岳振华在亚青中不慎受伤，而且康复过后也找不回投球的手感，这也让岳振华高三整年多数是以野手身份出赛。不过在专心担任野手之后，岳振华的打击仿佛像是开窍了一样。黑豹旗的八强赛上，岳振华打击持续发烫，单场5打数击出3支安打，在冠军赛开始以前的20个打数中击出10支安打。可惜冠军赛中，岳振华在首打席遭到球稳之后就下场休息，最后在20个打数中留下10支安打成绩单。之后代表新北市参加富邦 U18 棒球赛，岳振华被总教练赋予了先发投手的重责大任。在冠军赛中，他顿时找回了投球的手感，整场比赛主投5局被打出3支安打，不过没有失掉任何的分数。最后在比赛结束之后，岳振华受到肯定，拿下杯赛的 MVP。时间接续到了毕业前，因为在亚青的受伤， 让岳振华微微有一些投球失忆症的感觉。尽管在富邦 U18 棒球赛中投出好成绩，但是一整年下来，岳振华的投球状况仍调整不到位，所以在玉山杯中，总教练将岳振华定位在野手的位置，让他专心打击。果然，专心打击的岳振华球棒温度升到最高，冠军赛以前的打击率甚至高达533。冠军赛中，在三个打数中也有击出过一支的安打，而且还用防守展现挑战直棒的决心。T 局上半因为布阵让对方打者有机可乘，但是岳振华快速移防，直接将球给接了下来。高三开始，岳振华打击能力堪称大幅成长，从过去黑豹旗不到20%的打击率，到高三能够在黑豹旗当中拥有50%以上的打击率，而且玉山杯中也有持续进步的迹象。外加上岳振华的投球仍无法找回状况，让岳振华放弃过去想要以投手身份参加职棒选秀的想法，直接大胆的以外野手身份报名选秀。在选秀会中，小岳也被中信兄弟看上，中信兄弟以第一轮第二顺位的签选进岳振华，并以520万的签约金让岳振华同意披上黄金战袍。在踏进职棒大门之前，岳振华出战 U18 世界杯，在 U18 世界杯的期间，岳振华也重新站回了投手丘。虽然出赛一场只投了 2.1 局，但是在 2.1 局当中，岳振华无失分，而且最快球速有144公里。或许是因为野手与投手身份不断转换的关系，岳振华在 U18 世界杯的打击表现非常惨淡，缴出排名在球队后段班的2.27%的打击率，而且吞下排在球队前段班的6次三振，不过仍缴出球队平均的5支安打的表现。在守备上，岳振华模仿哥哥上演了一个不可能的鱼跃式飞扑，接杀了美国队打者的球。在岳振华进入职棒以前，姑且不论岳振华会投球这件事，曾经教过岳大哥的古堡教练就透露，光球棒控制性与挥棒速度，小岳的表现都比岳大哥来得好。甚至在其他球探与球迷眼中，论棒球天赋，岳振华是三兄弟当中表现最好的。在进入职棒后，虽然兄弟的领队有考虑过以双刀流培养岳振华，不过最终决定是以外野手身份进行培养。岳振华在进入球队隔年接近季末的时候完成了初登场。在一个月后的比赛中，岳振华从罗文天手中打出了一发三分打点的全垒打。因为在总冠军赛前岳振华的好表现，让邱哥决定舍弃陈文杰而写上他的名字。第一次打总冠军赛的振华也没有让总教练失望。总冠军赛的7场比赛，岳振华打好打满，而且局处的时候还和哥哥炸歪统一师的投手，两人联合打出全垒打，共计砍出4分。虽然兄弟在前年没有夺冠，但是岳振华所缴出的好表现也让所有球迷印象非常深刻。时间快转到2021年，岳振华在5月中旬以前一直都是义军的成员之一，不过打击状况持续低迷，甚至不到20%，也在疫情复赛之后就被降下到2军，一直到10月底以前迟迟未上1军，直到冠军赛前2个星期才重新站回1军的舞台。而且祝总也大胆的将他写进总冠军赛的28人名单之内。除了 G2 以外，岳振华都是以先发中外野身份上场，而且在第一战血战之中就用超关键的跳接帮助球队抓下一个出局数，整个让球队的士气大振。 带进来了， 这球打得不错，在中外野方向非常深远的飞成网后。 祝总的大胆用人也收到了极大成效。岳振华在总冠军赛上虽然只有8个打数，但是却缴出3支安打成绩单，让所有的象迷都吓了一大跳。振华与东华两人都是过去兄弟在第一轮选进的球员，其中又以岳振华更受到大家的期待。他与我前些日子所介绍的宋承睿，两人皆是球迷非常期待的选手，而且两位球员都非常年轻。岳振华在未来还会继续为兄弟谱出哪些新的曲目，以及和他哥哥岳东华还会缔造哪些中职兄弟党的新纪录，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期待的故事。那我今天的分享大概就到这边咯，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追踪我的 IG。我是阿杜快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